陈国却是不解叶修怎么突然要人上来帮手呢。没看到吗？叶修问了一下，随即让君莫笑低头看了一眼。陈国立刻看到骷髅勇士的脚边，他的佩剑正静静地躺在那，竟然已经被击断环扣后掉落爆出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24下吗？陈国诧异。 虽然耳机是挂在叶修脖子上，离他有点远，但那个“蹭”的金属声在和骷髅勇士的战斗中非常扎耳。陈果觉得自己不会听漏。是24下呀，叶修说。我怎么就听到了20下？陈果说，有4次用的是连突，所以是二段攻击，速度太快，你大概没听出来。不上这4次，不就刚好24次了？ 连突两段打到同一位置，那能打出隐藏效果出血吧？我怎么好像没见？4次一次都没出，被环扣挡住了不算。骷髅出血状态免疫的吧？陈国闹了个大红脸。荣耀中有不少种怪物都是出血状态免疫的，骷髅类正是其中之一。血肉都没有了，还出个啥血？这设定就是这么个思路。 这是很基本的常识，陈国这老鸟居然一时间忘记了。都怪这家伙，视角转来转去的，打的是什么怪都给忘了。陈国愤愤地坐回他电脑前，新手村外依旧人一堆，小怪依然要靠抢。正烦着呢，就听那边叶修问了一句：“老板，你准备通宵吗？”干嘛？ 你要通宵的话，那你就在这儿，我去西岩区坐好了。 你去西岩区坐了，那到底是你值班还是我值班？哦，要不老板你换个地儿坐，你不是不喜欢闻烟味吗？陈果泪流满面，虽然他很明白这也是在替他着想，但这种被嫌弃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？叶修这边手里却已经攥着烟盒。 暗示陈果抉择的时候到了，要么坐这儿替叶修值班，要么就一边玩去。 算了，不玩了，我睡觉去。陈果愤然退了游戏，起身跑掉了。叶修回头目送了一下陈果，冷不丁发现陈果刷完的账号卡扔桌上了，没拿。这不是忘，而是陈果是把网吧当家的。 家里乱放一些东西很正常。叶修脑中立刻跳出一个主意，连忙喊道：“老板，你的卡没拿，晚上要不要我帮你练练？”“随便你吧。”陈果随口应了声。叶修点了点头，以接近300的手速，飞快地点了根烟，叼在了嘴上。骷髅勇士的围杀还在继续。 但叶修这又是说话又是点烟，也丝毫没受影响。此时继续专注游戏。不大会儿，骷髅勇士已被干掉。叶修需要的佩剑早就已经躺在了地上，过去捡起，其他东西果断放弃。田七等人也不再推来推去，三人看职业分装备，其他材料随便扫进包。 田七一边说着：“告诉兄，昨天几个隐藏 BOSS 弄到的其他你不需要的高级材料，我们准备先留着，以后价格高了再卖。现在新开区全是些骗新人的奸商在低价售，以后价格正规了，卖了再分你那部分钱给你哈。我已经拿了我那份，那些就是你们的。”叶修说：“能者多拿，高手兄啊，你就别太谦虚了。” 叶修笑笑，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四人继续把副本刷完。田七问着：“要不要再加个人啊？”叶修明白他意思，需求的东西已经拿到了，队伍再多个人的话会比较效率一些。 随便吧，不过今天我就先练到20了，完了要带个朋友去练练。 哦，好的，要我们帮忙吗？田七说着。 即使叶修和陈果对话时， 也没特意关了耳麦之类的，田七他们模模糊糊的也听了不少。 不用了，你们忙你们的就好。 哦， 田七他们都不多嘴。和叶修才认识一天，虽然是在网游里建立关系比较快，但作为成年人，大家还是都很知分寸的。出来副本，田七开始喊人加队。开荒新手去组队那太容易了，一长串的申请名单中，田七最后挑了个等级17级的女玩家入队。女玩家名字叫沈玉，进队后一扫队员名单就激动了。田七、慕云深、浅生离、君莫笑，这不就是蜘蛛洞穴和蜘蛛领主首杀的队伍吗？陈玉在接通了语音后，就把他的兴奋之情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知道。荣耀里因为语音系统的普及，倒是把人妖基本杜绝掉了，玩家们一起活动的时候肯定都是直接用语音交流。哪个女角色要是一直只敲字不说话，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起疑心。当然，你要一男的说话声音跟女人的似的，这天赋异禀也只能让人防不胜防了。田七三人听着姑娘的说话，一边都很不经意地从姑娘身边一米走了一遭。叶修知道他们这是看相貌去了。荣耀角色模板就两种，一个男一个女，具体样貌体型有编辑器，自己设计也行，直接随机生成也行，喜欢真实的更可以直接把自己相片扫进编辑器，在提供部分基本数据后，编辑器就可以自动会生成游戏里的角色模型，和本人基本一致。于是游戏里的女玩家的样貌是不是本人，是每个男玩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。据说一些有经验的狼性玩家可以一眼就看出女玩家的样貌是真是假。田七三人似乎都不具备这种狼属性了，围观了一下新来的陈玉姑娘后，就得出了普通二字，是真是假不知道。陈玉姑娘却很积极，表达了对首杀队的膜拜后，又表示对能加入首杀队感到荣幸，完了又对首杀队的高手到现在居然还在18级表示了惊讶，再最后则对自己有没有机会成为首杀队的固定一员提交了申请。对此田七只能很遗憾地解释，他们的队伍本还有一位弟兄，只是今天没来才多出了个位置。陈宇姑娘非常遗憾，但还没放弃，既然主力队当不上，她开始努力申请是否能得了一个替补的位置，并打听他们都是什么工会什么组织的。这问题让田七他们很不好回答，很显然外人把他们是当成一支高手队来膜拜的，现在他们还没进副本，陈玉也是如此，但只要进了副本开始工作，有经验的玩家立刻就会发现这支队伍中其实就是君莫笑是高人一个，其他几人根本不值一提。陈玉的这些问题这些期待其实都只能落在高手胸头上，现在他又问工会什么的，田七他们是有工会来着，但现在是有高手胸的大神光环呢，拿他们工会的名字出来显摆，那不是自己打脸吗？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下本吧。 田七转移话题率先跑进，慕云深等人急忙跟上。进了副本，自然是叶修开始指挥。刚说一句话，陈玉就已经奇怪的接口：“ 咦，是谁在说话啊？” 他刚入队就叽叽喳喳说了一堆，全是田七他们三人在和他聊。叶修这进了本才是第一次开口：“ 君莫笑，我们队的大神，我们能完全首杀也全是靠他。没他的话，我们这队不值一提。” 田七找到了机会实话实说，说完顿时觉得轻松不少。 拜大神。 陈宇打字配图标，再加自己语音。 走吧。 叶修笑了笑，领队头前开路，指挥杀怪。不大一会儿，明显的高手风范就已经显露无余了。但在这样的真材实料面前，陈玉反倒没有什么太刺激的反应。田七等人看出来了，这妞是个真正的新手玩家。 这妹子毁了。 慕云深悄悄地说着。 起点太高了。才新人就建设这么极端的高手，以后怎么和凡人混啊？ 田七说。 悲剧啊。 浅生离感慨着。陈玉无疑是个很乖巧的新人，从进了副本开始就保持安静，细心的听指挥，认真的执行。虽然作为新人依旧难免出错，但总是第一时间报以歉意，大家也不好去过多的指责。说起来，陈玉犯错误时，田七三人比他还要紧张，他们害怕高手凶，因此而感到不耐烦呢。很多高手对于这样初出茅庐的新人都是没耐心的。不过副本过半后，田七三人算是放下心来了。高手凶水平这么高，却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目空一切的高手。对于新人，他的耐心甚至比田七他们还要足。对于一些陈玉听不懂的指示，高手兄甚至会去给他解释那些专用的术语。不过多了这么一个新人，刷副本的效率也就那么回事了。田七等人看高手兄都不在乎，也就不去理会了，一边打怪一边帮着教导小白，倒也其乐融融。一聊之后才知道，陈玉这才是第一次下副本，他一路都是做任务升上来的，能清的都已经清了，就剩一堆需要在副本里完成的任务内容，这才来副本外混队，结果一混就混了这么一个名牌队伍，自然是很惊喜。在高手辅导下，一轮副本结束，再进一轮，陈玉已经变得有模有样。他只是没玩过荣耀而已，并不是完全没接触过游戏的小白。终于数轮副本刷过后，君莫笑和田七他们几个齐齐升上了20，陈玉等级差了一些，此时还在19努力。叶修一看，索性又带队刷了几轮，连陈玉也一起带到了20级。这当间一共又出了2次隐藏 BOSS， 叶修领队顺利杀过，不过今天再没见紫城以上的装备，就一些稀有材料。陈玉星人当然不知这些材料其实才是低级副本里最有价值的东西，就盯着那些个装备流口水了。不过田区等人在高手兄坐镇时不好意思猥琐，向陈玉讲解了这些东西的价值，结果陈玉真是太乖巧了，以自己是新人捡了材料也不会用为由，通通都选择了放弃。田七等人顿时对这妹子好感提升100倍，表示会记她一份，以后卖了再分钱。 行了，那你们就忙着，我去了。 出了副本，叶修和四人招呼着。 高手兄啊，你不去转职吗？ 20级到了，所有人要做的事就是转职，然后离开新手村。 不忙，你们先去吧。那高手兄，我们再联系啊。 田七说。 大神再见。 陈宇此时已经和几人混的是半生不熟了，而且一直听田七等人讲述君莫笑的威武事迹，最终就定了大神这个称谓。叶修笑笑和四人告别离去，四人回新手村接转职任务去了。叶修一边让君莫笑朝格林之森副本这边走去，一边转身把陈果的账号卡给登录了，将这个第10区的5级竹烟侠登录进了游戏。 不错，荣耀虽然不能双开，但是有2台电脑的话， 一个人玩两个号，那是谁也无法阻止你的。这正是叶修打的主意。要是二人以上，那就算是队伍，就有机会碰隐藏。暗夜猫妖这边，叶修还需要打一些材料呢。这一趟没出隐藏，叶修二话没说，直接退出副本。两个角色变成了濒危模式。濒危模式生命法力全清空，所有属性下降 80%， 基本就是废人一个，需要休息10分钟来恢复。但怎么说也比打穿副本快些。格林之森君莫笑已经是没经验了，本来说是带着竹烟侠练练的，但陈果说随便，于是叶修就这样随便了。起来抽根烟喝口水，四下走动走动。回来君莫笑和竹烟侠都已恢复，再进副本又没出隐藏，叶修再次果断选择退出。如果10分钟一次，1小时也就6次，否则单刷格林之森的话，怎么也要在15至20分钟，节省到的时间还是很显著的。不过这个法子也就新手村能一直刷到够。新手村以后的正规副本都是有次数限制的，1天5次、1天3次，甚至1天1次、1周1次，都是各有限制的。这次的10分钟，叶修跑去看起了攻略。这些初期的东西真是忘了不少，老是跑到副本里了再去看攻略也不是个事儿。10分钟过去，再进格林之森，还是没出隐藏。叶修不急，退出来看攻略。第4次、第5次，叶修的人品好像在第1天的时候都败光了。5次进副本，居然一个隐藏都没遇。终于，第6次，系统发出了叶修期待已久的暗夜猫妖的提示。叶修长出了口气，开始打本。理论上竹烟侠进来了就没用了，退出去或者扔到入口不动就可以。不过叶修想着反正也是要打本的，索性带着吃吃经验，于是开始两头操作。先把竹烟侠摆好位置，君莫笑开了怪，再带过来在有效范围里杀死，让竹烟侠吃经验。一会儿这头一会儿那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网吧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客人路过吧台，看到这模样都目瞪口呆。 哥们儿，你玩就算了，还开着两台玩，太猛了吧你。 叶修转头朝人笑笑，也不说话，这边操作不停。暗夜猫妖只要出来，其他就没悬念了。叶修需要的东西是100%会掉，人品就是决定一下数量。结果爆东西的那一刻，叶修的人品又燃了起来。他所需要的暗夜猫指甲一下掉了4个，加上第1次时的2个，已经有了6个了。这东西叶修一共需要8个，再刷出一次就足够了。刷完暗夜猫妖的叶修又华丽地直接退了副本，继续10分钟一次的无限刷隐藏大法。1次没有，2次没有，叶修第3次回来准备拼人品时，突然发现有一条待处理的系统消息。点开一看，系统提示玩家蓝河申请加您为好友，是否同意？蓝河？那是谁呀？叶修看了看君莫笑附近，没有找到这么个名字的玩家，但想来也就是看自己一个20级号在格林之森外站岗，所以想加了好友求带的。叶修随手点了忽视，结果发现还有一条，再点再有，还点还有。